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，第八集。之后的祭典总算是平安无事。回宫后，人们发觉皇帝对陈泽明是日渐宠爱，召见的次数越来越多，都倒是从此陈府真的是要发达了。于是本来已经门可罗雀的陈府忽然一下热闹了起来，陈赌那些很久都不曾来往的老朋友也突然络绎不绝。陈赌夫妇虽然早已明白世态凉薄、人走茶凉的道理，但见到儿子出息了，还是遏制不住的欣慰高兴。只有陈泽明一个人知道每次见面的真相。皇帝见他时，身边总坐着陈贵人。对外说起来，大家觉得皇帝是体谅两人，陈泽明想到的却是那锦盒里的小木猴。皇帝这是设了一个圈，等着自己往里跳呢。他忍不住寒毛直竖，举止行为更是万分的小心恭顺起来，对茵茵也再不露任何情意，见面只称贵人，然后只唤他妹妹，不肯多与他说一句话。日子一久，茵茵看他的眼神禁不住的渐渐变化了。陈泽明并不是那种特别敏感的人，但茵茵与他从小一起长大，彼此间的情绪变化都分外熟悉。见茵茵看向自己的目光失望中渐渐夹杂了不屑，不禁心中苦痛，只能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吞。这一日，陈泽明应召来见，到了御花园，却见水边亭内坐着一个人。亭子四周用竹帘挡着阳光，但朦胧间还是看得出那是名女子。她身后站着两名宫娥，见陈泽明赶到，把帘子卷了起来。陈泽明四下望了望，站在亭外，便不再上前，对着亭内施礼。 贵人娘娘。 茵茵并不转头看他，只抬手挥了挥，那两名宫娥奉命退开。陈泽明心中更是忐忑，立定垂目不语。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我小时候看那些戏文，总是奇怪为什么薄幸的从来都是男人，痴情的却总是女子。 陈泽明心中一凛，已经猜出他心中所想，一时间心如刀绞，却不敢上前半步。 后来我总以为有些人是不同的，其实是我错了，天下男人原来都一样。 娘娘已经入宫，我能怎么样？ 确实不能怎样，但我也没想到你会这样懦弱。 陈泽明紧紧闭嘴，默不出声，指节因为握得太过用力而有些泛白。茵茵见他如此，更加失望。 你还口啊！以前我每句话你都要还口的，你从来不让我。如今不但对着皇上，就是对着我，你也变得这么软弱了吗？ 娘娘想什么，那便是什么。 茵茵收手，看着他脸上指痕，愣了片刻，眼圈突然红了，却倔强扭开头，不让陈泽明看到自己面上的泪水。陈泽明踏前一步，手忍不住要抬起来，怔了一会儿却收了手，忧伤地看着茵茵愈发挺得笔直的背。两人就这么立着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只知道茵茵再转过头来时，眼中泪水早已拭干。 入了宫我不愿，将来一生寂寞我也认。我恨的是，为什么你要让我看到你这样的一面？ 我那个少年英雄意气风发的表哥呢？你把他藏到哪里去了？ 陈泽明无言以对，殷殷转过身不再看他，垂眼吃了半晌，叹息一声，拂袖离去。陈泽明立在原地，脸上只印火烧一样疼。皇帝却迟迟没来，陈泽明在值班房候了一天，到晚上皇帝才另行召见。见了他，皇帝难得的兴致高昂，特意从各地献上来的贡品中仔细挑选了一只玉狮子亲手赏给他，到爱卿候了朕一日，足见忠心，该赏。陈泽明叩头称谢，回了府中，陈泽明回想起告退前皇帝面上奇特的笑容。 他哪里是伤我忠心，分明是赏赐我对莹莹的绝情啊。 适逢此时匈奴频频进犯，天颜震怒，欲派大军前往，陈泽明上表请战，却都如石沉大海。这一日杨良叫了他到坊间喝酒，两人微醺之余都谈到了这个事儿。杨良无意间提起， 万岁只怕不会遣你去边境。 话未说完，觉察自己说漏了嘴，喝了口酒，不动声色把话题扯了开来。陈泽明怔了怔，心中不安起来，杨良莫非是知道了什么，手中酒杯不自禁停了下来。正恍惚间，忽闻身后的桌上议论， 啊，以色侍君啊。 陈泽明不由浑身一抖，险些连杯中酒也给倒了出来。杨良见他异样，朝他身后看去，却见几个人围坐桌前。 那陈贵人听说也不是什么角色，我宫中那兄弟说姿色平常的很，拿出来顶多是个小家碧玉。以色侍君，这四个字用得过了。 见是说到殷殷，陈泽明侧过耳，不禁分外用心起来。杨良一杯接一杯的倒，一杯接一杯的喝，似是魂不在意，两个人都是默不作声。 那就奇了，宫中佳丽何止万千呢，万岁爷怎么会突然宠爱这么个平常女子？难道是床上功夫太厉害？ 陈泽明心中大怒，脸色猛然阴沉。 这我可就不知道了，又不能自己上去试试。哎，不过说到这个，我还听我兄弟说过一个奇怪的传言，听说陈家公子也曾是皇帝床子之宾，以色侍君四个字用来指他妹子虽然不行，用来指陈公子却是绰绰有余了。 哦，哎呦， 哎，怎么了？ 有什么刺了我一下？ 哎呦！哎，什么人在捣鬼？干西农大爷吗？ 哎，客官，您有什么吩咐啊？ 你们这里怎么有虫子咬人？ 冤枉啊，客官，我们这儿一直注意打扫和驱虫，怎么会有虫子咬人呢？ 我们在你店里吃酒被咬了，难道你们就是这样的态度？ 对啊， 就是啊，赔偿！ 哦，原来是吃霸王餐来了。也不看看地方再撒野。 怎么着？ 还怕你啊？ 行啊， 吃就吃了，怎么着？ 哼，怕了你们不成？ 说着一招手，上来几个常驻店中的保镖，人人都是虎背熊腰，一看便是练家子。那几人傻了眼，左右权衡一下，只得怄气交钱走人。走到门外，到底气不过，反身又骂了几句，几名保镖作势要追，那几人慌忙逃走。 哎，你们这 等着 吧，什么 开店 的啊？等着！ 这几个人啊！哎呀！ 杨良正低头抿酒，见状也是莞尔。那是他捻了地上细沙，用力弹出所致。他指力强劲，这一弹虽然只是细沙，打在身上也犹如针刺般疼痛。对方不曾见识过这么高的武功，自然不明所以。再抬眼，对面的陈泽明却对一切不闻不问，似是魂游天外地盯着桌上的菜碟直发呆。 脸色苍白，神情颓败。杨良低下目光，凝视他放在桌上握成拳的右手，血从拳缝中流了出来，想是之前用力过猛捏碎了酒杯，那血不断地往下滴，顺着桌面的缝隙渐渐渗了下去。如此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陈泽明突然起身，也不看杨良的脸，错开目光。 我身体不适，先告辞。 陈兄留步，有事相告。 改日吧。 你会想知道的。 陈泽明转过身，朝着他似乎是感激地笑了一笑，然后摇头。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。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《将军令》。